当我坠入深渊里的哀愁，无所谓，早已碎成一地残缺，不能够再像从前一样，自以为无私的奉献。哦，爱失去了，别过头，不再承诺。 再疼痛也无所畏惧担忧。